潮水般涌到，千种温柔情像羽毛。愿今晚乐声中消耗，愿热舞狂歌持续到清早。尽今晚摇滚跟拥抱，倾刻天明人在旅途。月色似无声的警告，浪漫爱情歌，明日听。 无声。